仲諗緊買咩酒去朋友 party？ 拍拖紀念帶咩酒？家庭聚會又用咩酒呢？不如今次試下第二啲選擇。Gaffino 東歐葡萄酒專門店提供另類價廉物美嘅選擇，而家仲獨家代理多款日本葡萄酒。透過 Gaffino 網上商店輸入指定優惠號碼 Regacy 會員八折優惠。選擇一支屬於你嘅葡萄酒。 好，咁啊， 第三節先捉走 啊，係捉第三節捉走。 因為第三節咧係唔代 表。大家好，我係梁錦祥，你哋依家聽緊嘅係 www.regacin.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 现在开始。 好，翻嚟第三節足球頻道，哇，又有嘢讀啊，正啊，真系。咁啊，喺 Soccerwise 嗰边咧，有一位好耐都冇见嘅朋友啊，金牌会员，咁咧个头像嘅拍金嘅，咁啊 ，Ali 啊 ，A L Y， 咁啊，读一读佢先啊。佢话各位就好耐冇见，佢因为慢狗频道嘅气氛实在好难顶。亦因為反慢小弟呢就再返嚟 Red 架，咁同阿 Steven 打個招呼，就好開心繼續聽到你嘅一把阿記嘅聲音。咁不過呢，每次聽阿傑斯講阿記呢，小弟就會上頭㗎啦。佢話洛賓嘅可恥插水唔係因為結果12碼入或者唔入而影響，正如阿曼聯嘅楊格，可恥就係可恥，你話我話，如果雲家賽後訪問嘅說話出自摩魯把口呢，肯定阿傑斯又會大讚特讚，又話佢識得幫球隊減壓，又話佢識得出口術，妖咁啊！成日話曼聯如何 曼城 係咪應該呢個？哦，金字邊一個曼就係曼城。哇！呢啲真係喂，大佬下次寫清咗啲唔該。佢話如何成日話曼城係如何金錢足球？講真，以前老費又何嘗？唔係從其他英超中游球隊買入人哋嘅王牌。其實以你勝利足球嘅性格，使乜諗如何為呢個英格蘭培育新人？佢話尤其係今時今日。班主都是外資，你都是攞嘢嚟插。咁啊，落後拜仁0-2，仲可以有如此表現，都仲可以話唔精彩。Anyway， 放長雙眼睇呢個曼九可以為廣大球迷帶嚟如何精彩嘅歐聯最精彩賽事。OK， 咁就首先 你有咩回應啊？ 回應咧。哇，有逐樣答啊 ，OK， 咁首先就係歡迎你返嚟先啦，因為呢度變咗反慢，咁你返嚟，咁啊，你都係有 變咗好耐㗎喇喎， 你都係有選擇性㗎啫，你唔好成日話我都係 Gory Hunter， 屌嘥氣咪一撚，我同你都係一撚樣嘅人嚟㗎啫嘛，咁你仲有就係洛賓咁咩可恥插水，唔係我冇唔係話，我再講一次，洛賓可恥插水係一件事，我唔係話佢嗰頭波入啲人唔入啊，雲家亦都唔係同你爭論佢入唔入。佢係話洛賓可恥 ，OK？、嗯、我就係講，喂，你接受我你接受我睇法就接受咯，唔接受我都改變唔到你。佢擺明就係轉移視線噶啦。你嗰場波0-1輸俾史篤城啊，你又睇翻雲家個啊，咪又係咁樣。你記唔記得嗰球手球啊？高斯安尼嗰球手球啊？ 係。 喂，嗰球佢都可以話唔應該判嘅。咁你阿仙奴等你咪覺得佢唔應該判咯？咁 嗰个波真系唔应该判喎，大佬。 嗰个波咁佢手有动作噶嘛，大佬啊。 嗰波喂，大佬佢系向后跌紧噶、哦。你讲嗰个波十二码真系冇可能系十二码噶。 我就觉得嗰个波一定系十二码咯。 我觉得唔肯定冇。 系咯、 嗯，你问我一定冇可能系十二码。 我真系觉得嗰个波系十二码咯。系啊，咁你但系 anyway 又好啦，咁你咪又输0-1咯，你输咗0-1，你都系亦都又系成个访问都系斟酌嗰球十二碼啫、 嗯、 ，OK， 咁你嗰場波喺 Britannia 又係輸，咁你有冇解釋一下究竟點解每一次去到史篤城都係輸咁滯嘅？阿基，咁好多、哎、算啦呢啲嘢，即係唔係你又逼我屌鳩佢，我其實我都唔撚想屌鳩佢，上個禮拜我特登唔撚做啦，見你輸波，咁你又要我提翻，算撚數啦，咁我覺得。 我都係將佢嗰篇嘢讀咗出嚟啦，我覺得佢寫得咁有心機咁讀咗出嚟囉。咁仲有就係、是、你話曼聯係以前老費買新人，咁呢個係你對曼聯嘅唔理解啫。咁曼聯我都話啦，曼聯有 homegrown 嘅球員，曼聯都有青訓 ,ok? 曼城我冇怪佢喎。喂，佢要威㗎，佢梗係要揀一個咁嘅捷徑㗎啦。喂，兩隊波有兩條唔同嘅路，咁樣行囉。最就係咁啫嘛，咁有乜嘢啫 ？OK， 係咯， 係，咁啊，講翻第一聯賽啦，好冇？ 唔係講咗單， 講咗單咩嘢先？ 講單神仙嘢先啦。 神仙嘢就係漢尼斯未坐監嘅， 未坐監咗啦，判咗3年半， 係3年半， 就係taxation 嘅問題。瑞士銀行嗰度有啲 account 咧就冇公布到，即係類似係漏報税咁嘅嘢啦，咁啊結果就判咗滿税， 係啦。咁而家判3年半，最高嘅刑罰咧就係坐10年。咁而家咧就法官咧個解釋就話咧佢都係合作，咁然之後咧即係佢就直認不諱之外咧，就仲係供出咧，佢最後咧竟然逃税嗰個金額咧，唔止350萬歐羅，係差唔多計埋埋2700幾萬。咁咧就其實係好大件事。咁呢件事其實咧喺Munich 嗰邊咧，就差唔多今個禮拜一單最大嘅新聞嚟嘅。咁有好多拜仁慕尼黑嘅球迷就入去法庭入面撐場啦。咁聽講就將個法庭咧就變到好似一個球場咁樣啊，嗌口號喺度，咁啊都唔係嗱，因為要解釋一下啦，因為佢真係一個神嚟嘅，因為漢尼斯係30幾年啊，即係掌管住 做神先做咗30幾年啦， 做個 general manager 啦，而家應該係 president 㗎啦，已經係即係直情係神台級之中嘅神台嚟嘅。 即係畢根巴華就因為其實比較早退居幕後一啲嘅，佢就應該係出面即係做多啲行政。 咁同埋就係、是、即係如果你喺拜仁慕尼黑嘅球迷嘅眼中就係、是拜仁嘅王朝，其實的而且確係喺佢。嘅管理之下，佢管理非常之大， 非常大。 佢就喺佢呢30幾年，好似攞咗22個德甲冠軍嘅。 因為拜仁喺50、60年代嘅德甲唔算係一隊話好強嘅強隊嚟嘅。 唔係，正式嚟講，德甲其實得40幾。由六幾年開始啫嘛，上早幾年係50周年咯，50周年， 即係如果頭十年嘅德甲咧，其實你話拜仁咧，基本上就一隊即係點講咧？即係 或者咁講啦，拜仁嘅崛起肯定由70年代開始啦，因為有畢根巴華嘛，即係嗰陣其實歐聯就輪流由荷蘭嘅球隊贏3季，之後就拜仁贏3季。 好明顯由74年世界盃之後開始。 嗰段啦，即係你講緊 見到拜仁武器。 係啦，你講畢列拿，你講畢根巴華嗰扎啦，就全部都係。 咁而漢尼斯就差唔多就 喺呢個班底裏面嘅， 係啦， 但係就因為 比較早就退役， 佢因為有受傷， 好早退役，咁所以佢就好早入去個管理層。 佢另一個兄弟就踢得耐啦。 吓，系啦，系啦，冇错啦。咁啊，所以就佢喺即系，总之佢个地位喺拜仁球迷心目中就好高嘅。 系 咁，即系譬如话你以前其实啲人叫佢做，即系佢个花名叫 Mr. Bayern 噶嘛。 系， 即系佢咪就系拜仁先生咯。咁然之后咧，有啲人就将拜仁慕尼黑有个花名就叫 FC 汉尼斯 嘅。即係 仲有個花名叫 FC Hollywood 嘅， 即係將漢尼斯同拜仁都等同咁滯嘅，咁所以就就好多人入去撐場。 但係聽講好似話嗱呢一單嘢咧就唔係太牽涉佢球會利益嘅，因為佢自己本身有啲生意㗎嘛。 係冇錯。 咁有一個最主要嘅生意， 其實係共幹炒股票嗰啲嘢都好大嘅，佢玩到 係啊，係啊，喺度輸好多錢啊。 係咁，其實佢有一個生意就係喺慕尼黑附近啦，有個好其實佢主要係做香腸嘅，做啲食品副食品嘅生產。 O K， 咁由於你知道德國其實即係腸係一個好主要嘅食糧啦，咁佢就有一間大公司，佢係供應曬好似所有德國嘅麥當勞嘅呢一啲嘅食品，所以係一單好大生意。 O K， 咁呢個人個性格其實都係一個好冒險型嘅，即 係 好冒險型、好進取嘅一個人嚟嘅。咁其實就佢唔淨止話，即係喺佢嗰幾喺呢啲30年左緊佢掌管拜仁嗰個成績，仲有就係個財政啊，所有嘢，即係喺生，即係如果你當一盤生意去睇，其實拜仁都係好成功嘅。 錫喺佢嘅，喺佢呢個王朝。咁所以就嗱，一就發生咗件咁嘅事啦。佢就因為咧嗰個法院就喺慕尼克嘅，咁而家代表佢嗰個律師咧就將會上訴嘅、 嗯， 上訴咧就會去到 State Council 嘅，即係會就再提升個層次，咁就睇下可唔可以減到刑啊，或者甚至唔坐啊之如此類啦，嗯、即係睇下揾到藉口可以唔坐啦。咁就所以咁啊都幾過癮㗎，即係咁啊而家個未來即係個揣測啦，就大家就會即係 focus 翻睇翻，就係話究竟會唔會揾過一個即係 president 啦。咁但係拜仁就冇跡象顯示會揾人代替佢嘅。咁即係話我諗最壞嘅情況就係、是、最壞嘅情況，拜仁就會接受有一個坐緊監嘅 president 咯。咁、就即係 even 譬如話你話同拜仁有啲策略性嘅夥伴嘅，譬如 Adidas 啊。Audi 甚至 Audi 嗰啲咧，其實全部都係基本上 嗰啲唔會 安啦 ，keep on 唔會 有 安嘅。所以原因就因為頭先你講嗰兩個冇可能會離棄嘅，第一 BMW 就根本上就係慕尼克，係 咯， 是佢即係佢去到好大件事都冇可能會放棄嘅。Adidas 根本上就係德國嘅鐵塔，冇可能會放棄。係 啊，咁啊，球迷亦都即係基本上都唔會放棄佢。咁所以我諗暫時就即係呢單嘢，我諗就應該對個球會就影響不大， 唔會真係好大嘅。 係啊，就應該唔會好大嘅。係啊。咁啊，翻翻嚟啦，就講埋另外一場 Super Sunday 嘅賽事啦，就係呢個 曼聯主場 就會對 利物浦。 利物浦， 嗯， 咁啊，第一循環就我哋有搞睇波聚會啦，1-0利物浦就主場贏呢個。 好早入波。 曼聯咁啊，入波嘅就係小力士嘅，記得。 係啦。 咁啊，呢場波翻到嚟咁啊，點啊？ 嗰陣啊，季初好似第四場波左右啦，咁我哋都未預示到曼聯原來今季係會咁差嘅。 嗯，做一隊強隊嚟嘅， 做一隊強隊嚟嘅。咁啊，事過境遷咧，過咗大約半年之後咧，去到而家基本上咧，就覺得其實都冇乜真係好大嘅， 都唔弱啊， 都唔弱啊， 都排第六喎、 啊，都仲排第六， 假嘅第六。 啊人哋打少幾場 都係個假嘅第二，兩隊都係啦，因為你愛華頓打少一場，咁啊仲有對 曼城打成兩三場， 係啦，阿經喺度，咁就點啊？呢場波就嗱，其實牌面冇撚得輸㗎啦，真係呢場波， 曼聯啊嘛， 曼聯冇得輸， 利物浦啊，冇撚得輸㗎啦，真係。 你咁樣講冇用喎。 唔係嗱，往績嚟講就其實呢兩隊一碰埋咧，雙紅會咧就一定係即係大家都出盡全力㗎啦，即係冇得話流力嘅，即係你去到呢場曼聯主場，你我覺得都會即係曼聯嘅球員都會盡力㗎嘛， 冇話唔盡力㗎， 係咯， 係啊，嗰個。 但系技不如人啊嘛， 个领队都好捻尽力噶，个领队朝七晚十一啦。咁但系你因为你有阿 B， 有消息噶， 第一个因素就系你有阿 B 喺度咧，你真系想赢就好捻难咯。 讲翻往即 系爱华顿年代都系你有爱华顿啫， 年对利物浦都系打场好波噶，你冇讲笑。 打场好波赢， 唔系你又调翻转 口碑嘅有。 唔弱嘅喎，對利物浦嘅往績 嗰十幾年 overall 咩都係利基贏多過你， 多數係利物浦贏。 咪係咯， 但利基贏都贏得辛苦。 我哋唔係就要求贏口碑啊嘛，大佬咁啊嚇。 即係贏唔到場波，你都要贏口碑啊，大佬。 咪賽前有咩新聞啊？ 我回應翻少少，我估 Steven 想講啲咩嘢啦。咁啊，你陣中有一位好忠心嘅名將咧，就希望咧就其實佢份約咧就仲係第二年啫，係嘛？第二年啫嘛。咁但係咧，而家咧已經好我已經好想再續約啦嚇，即係嫌四年約唔差夠，仲想續多幾年咁樣。 因為表示願意投下。即係renew翻 佢就話 扭曬屎忽花 嘅之前咧，佢就 check 過佢個頭咧，仲係 attach 喺個body 度，咁所以佢話咧最清楚嘅咧就係佢自己，就唔好聽出邊啲人講，佢留喺曼聯咧仍然係好開心嘅，佢同阿 B 咧係 work 得好開心嘅， 佢同埋覺得喺阿 B 嘅陣中咧佢係有進步到添嘅， 期待咧就有張新嘅合約嘅，唔止去到2016年嘅，諸如此類啦。 咁我先有一個 嗱，我解 先啦，你講先 啦，即係嗱，我哋唔好太多即係 加人工， 唔係唔好太多。即係抽水嘅態度 ，OK， 講翻場波先，中立少講場波先，唔係即係講翻 嗰個 人呢個訪問先， 講翻呢個 解釋呢個訪問先 ，OK， 即係我覺得嘅睇幾樣嘢啊，第一嗱呢個人咧講呢段説話咧，首先就係佢真係 check 過嘅，我覺得佢 check 過嘅，就係佢嗰個25萬磅周薪，佢係唔易走得甩嘅 ，OK， 即係喺下一季31歲25萬磅 合理啊。 OK， 咁所以呢我覺得佢即係鋪下路啫，即係總之就係 唔好算我啦， 呢度都唔係好差。OK， 唔係你輸我都冇問題，總之都係有25萬磅出先。OK， 咁同但係我會同曼，即係我覺得就係、是、我其實我一路都唔明白，你如曼聯嘅球迷又點解要成日要咁執着呢個人留喺度，一唔留喺度咧？呢、這個又唔係一個即係曼聯嘅 player 嚟嘅。譬如我成日都講，我哋都係施捨佢啫嘛，即係圓佢嘅心願，咁咪俾佢攞次聯賽冠軍。佢留喺度同唔留喺度，其實對對波嗱，你諗下，就算佢留喺度，係咪一個好消息先？喂，而家佢話 好㗎， 佢留喺呢間球會係開心嘅，係咪一個好消息咧？我覺得唔係， 算啦，我覺得係好消息。 我覺得唔係，你三喂講真。如果嗱，你而家曼聯唔掂，有一種聲音係覺得曼聯應該要揾好幾個 player 翻嚟嘅，咩補五六個嘅、嗯，我覺得前鋒都係其中一個位啊。佢都31歲啦，仲有呢個人，但仲有呢個人加埋朗尼呢一個組合，打咗兩季，唔係原先老費講嗰啲乜嘢，喂一加一等於二，佢兩個加埋就有75球噶啦，咁啊唔係呢樣嘢嚟嘅 ，OK， 佢、兩個係可能一個開心嘅時候就一個唔開心，一個唔開心就一個開心嘅。 係。 咁如果係咁喺呢個咁嘅格局，而家又唔係一個老廢嘅年代，係一個阿 B 嘅年代，你留佢喺度做乜春嘢啦 ？OK， 即係佢留喺度係絕對唔係一件好事嚟㗎。你不如揾嗰個 strike 嗰個更加，或者喂我更加關心嘅就係小豆嘅去向，或者係壽司嘅去向，我多過關心佢嘅去向咯。即係我覺得冇乜嘢特別係即係值得，唔係 我咁 開心咯。 即係我咁解讀啦，我就唔知點解曼聯球迷會感受到開心。即係我未查證呢樣嘢，但我覺得就冇嘢值得開心嘅。我推測就係覺得就係、是、佢似乎覺得佢自己會轉會喺個大會嘅機會比較微。因為我諗其實佢嘅年， 直情係 其實佢年歲嘅問題啦。咁以而家佢呢個 wage 25萬磅周薪，其實佢可能真係講緊呢個年歲嚟講，佢鬥緊一個好高人工。 嗯， 佢安拿埋呢兩年都好好，大家甚至佢想再貪少少，希望可以 extend 多耐少少。我覺得佢係咁樣睇咯，佢覺得佢自己嘅 form 可能會作得好快都唔奇。 嗯、 啊，不過為咗一份錢份上打份工曾蔭權咁樣，咁咪睇下咪拗下有冇啲蠢仔，即係俾多份長 一 俾我咁樣咯。 一質啦，即係我覺得呢單嘢就咁啊同嗰場波其實同場波冇咩，我覺得冇乜嘢太大嘅關係啦。即係佢就算佢事前講留低同唔留低，我覺得對、對成隊波， 我唔係唔覺得呢個係，我唔覺得係一個定心，我覺得唔係一個定心丸嚟，其實可能係雙面人嚟㗎，可能。有一部分嘅球員係唔中意㗎。 呢個直情咪仲有佢今日講嘅嘢係冇保證嘅 ，OK？ 即係呢即係佢雲佩斯，大家都好熟悉㗎。 大家知道啦 ，Number One Fan 啊嘛。 咁呢個即係一個亦都你可以咁講啦，或者係一個好情緒化嘅球員啦。即係總之唔同嘅時空佢會有唔同嘅。 你咁講兜，你咁樣兜佢法叫 言咯。 你咁樣兜法， 我唔會兜佢啊！真係冇咩，真係冇。 係佢唔撚係曼聯人啊嘛，咁咪可以不斷咁數落佢咯。 起碼可以話俾你聽，去到季尾之前，你哋波都仲有。仲有啲向心力咯，就我谂你可以向好嗰方面谂，就系话诶啲球员都仲想留低嘅，即系去到、okay. 即系起码你去季尾仲即系唔 迟生，但我始终都系觉得咁喺呢啲咁嘅场合，你基本上个约即系大约系咗两年，你咁样讲系 lip service 嚟嘅啫，即系根本上唔系派到好多信心俾个球迷嘅，我觉得系啊， 其实你 即系都有讲， 你当佢咁样啦，你当佢会。即係回應翻最近譬如喺英國嘅傳媒，即係成日都揣測佢嗰個去向啊，又話祖雲達斯又對佢有興趣啊等等，咁你當佢出嚟回應咗一次，咁就再 做咯。 咁你不如講翻場波啦，好唔 好 啊？係啦，即係 咁啊，步步傷兵啊，咁啊，曼聯就小豆啦、伊雲斯啊、南尼咧就應該都唔得㗎啦，全部都應該唔 OK 嘅。咁啊，拉菲爾就 fit test 係。 咁啊，利物浦方面呢卢卡斯利华， 大部分都出得， 都应该冇问题。 系即系嗰啲旧嘅伤， 唔系卢卡斯利华，斯素高系得嘅。 O K， 系 O K， 剩翻我哋记者。 沙高得唔得咧？ 沙高德 、因为讲紧其实佢几个操练都已经系上一场波，其实之前已经可以操练，不都冇出到佢哋咁话啫嘛。咁再加上啱啱有十日嘅休息啦，一嚟好上个礼拜冇波踢噶嘛。 系啊， 咁我估今次其实算系 曼联都好多休息， 算系几齐仗。曼联都曼联都系， 曼联都好多休息啊，就之前又休息好多啊，嚟紧好多啊。 系 嚟紧就要就后城啊，几好笑啊！但系而家真系风水轮流转啊，要就后城打呢、這个足总杯咧，又要停啊！ 系 咁就 2014年利物浦就一定順啦，順到爆添啦，九場波 啱啱先贏，即係攞啲邪嘢咯， 咩 嗰啲咩最佳球員啊、最佳領隊 咁啊，我交代下啦。咁其實就琴日反晚都有提過嘅，就講話二月份嘅最佳球員咧就獅子嗰邊咧就講咗話史道力治同埋 Sterling 都係兩個都一齊攞嘅，但其實就唔係嘅，其實只係史道力治啫。 OK， 咁史道力治就喺呢個二月就應該係入咗五球波。 史道力治就應該連續八場波有波入，去到對修咸頓嗰場就 停咗啦， 嗰場3-0就冇去反。 咁啊，五球波兩個助攻啦，咁另一個獎就係最佳領隊。咁其實羅渣士都有機會問鼎啊，但其實唔係佢贏啦，就係大聲。因為大三喺韋斯咸嘅成績非常之好啦，起碼連勝咗四場， 已經過咗護級線， 已經翻翻上中游嘅基本上， 係 咯，咁即係其實韋斯咸講少少啦，因為佢而家呢個英超聯嘅榜其實係有一個好大嘅 gap， 大約爭咗7至8分咧，佢就喺個 gap 嘅最前面，佢其實就好難衝上多一位㗎啦，基本上佢而家咁嘅分，咁但係佢同對比起其他護級球隊咧，佢就仲已經拉開，已經拉得好開㗎啦，基本上，我相信大約贏多2至3場，基本上已經可以穩㗎啦，係 講埋利基啦，就一月二月份其實就9場波就7勝2和冇輸過嘅 ，OK。如果你對比翻曼聯的嗰9場咧，就4勝3和2負， 係 咁就成績就已經係差一截啦。 係 咁，仲有就講到前鋒都係啦，對前鋒就你而家42球波啦， 係 呢、這個。 斯洛尼治加蘇亞雷斯啦， 蘇亞雷斯啦，咁你仲有就係譬如話做啲咩可以講咧？利記 做啲咩可以講？咁啊，今年當然啦，呢場波對兩隊波都好重要啦。但我又真係覺得重要性比較大係利物浦嘅，因為始終真係有機會爭冠啦。咁而呢一個難路虎就係要作客對住呢個全隊宿敵啦。咁我諗個壓力其實比較大，真係會喺利物浦嗰方面嘅。 但係嗰個 form 就真係 form 肯定係利記好過曼聯啦， 好到好過曼聯好。 好過曼聯好多啦， 即係冇得睇，同埋即係冇得計，冇得睇。 我覺得打大波，你對於曼聯嗰啲球員會係醒神啲， 即係你睇下，可能係靠個主場，靠睇下有冇一啲鬥志波可以打翻出嚟。咁但係你譬如話，你見到最近幾場波，你見到利記嗰個即係都係嗰句啦。我今季我成日講就係，其實 Rogers 係執一隊波好好啊！即係譬如話呢個前鋒嗰個組合啦，即係譬如話唔淨止一隊殺手啊！你譬如話有哥天奴啊，有阿雙領啊，呢個好似個四大天王咁啊，都係仲有要不能忽視嘅就係好精警咁樣將軒達臣擺咗喺前面。其實而家個中場係好似即係你譬如頭先提入阿盧卡斯利華傷咗，其實嗰個影響已經不大，因為你睇到。你睇到而家嗰個利物浦嘅中場好似個 diamond 咁樣， 係啊 diamond， 我都想咁講嘅中場嚟嘅。咁你變咗即係打一個謝拉特，強調將嗰個攔截係再往前啲咯，即係喺前面去做。軒達臣係嗰個作用係好即係好大嘅，除咗譬如話甩波喺前面做一截擊先，又或者個參與個進攻，你見到譬如話最近有一場波係對住。系咪对史云斯嗰场啊？佢入两球嗰场就 系你讲边个球员？ 轩达神啊， 轩达神 系啊，入两球嗰场， 4-3嗰场，4-3嗰场， 咁嗰场啊，咁嗰场你见到即系轩达神嗰个后上嗰个作用，同埋佢已经适应咗打呢个位啊。咁你见到呢啲嘢系即系。我哋都讚過好多次喺度，即係我都話呢個 credit 咧一定要俾翻佢。你記得軒達臣係邊個買翻嚟嘅先？道格利樹買翻嚟 ，OK？ 喺新 特蘭 唔識用，喺新特蘭嘅時候，就算佢係好，佢一個佢只係簡單單係一個防中。Douglas 咁又唔同，我又唔覺得佢唔係防中，佢實當佢十號仔咁用嘅。 佢係攻中嚟。 佢係攻中嚟嘅。不過，即係如果你話道格利樹唔識用， 咁亦都係改個位置。又譬如話 Douglas 個傷係擺喺邊。 我諗佢其實嚟利物浦嗰陣應該都未夠20歲，或者大約21左右啦。佢真係未定型咯。但經過大約2年嘅磨練，其實就羅德斯吞得好好咯。 係，唔係即係我今屆譬如話，即係你要我揀一個最好嘅領隊，我都話我一定係揀羅德斯，因為即係我都係嗰句你話撇唔撇開曼聯嚟唔利物浦先？首先就係。 你唔佢唔係揸住一嚿好大嚿嘅錢再講過，仲有就係佢有啲舊嘅電池咧，叫佢用得翻。咁你仲有就係、是，譬如話你仲有就係、是，譬如就算 even 就算你譬如話嗰利物浦嘅球迷未必好中意 Joe Allen， 佢、仍然都你都見到佢係仲係揾賽事俾佢踢嘅。喂，大佬當唞氣都好啊，即係當俾 Sterling 唞氣都好啊。你見到 Joe Allen 都仲喺個 squad 入邊嘅，咁、你見到喂，仲有就係、是、你。點講都好啦，呢隊波係幾隊強隊裏面、較為真係多英格蘭球員嘅一隊波，咁、即係開心嘅。 唔係咁，如果今年呢季咧，即係要選一啲現調 Vitor Award 咧，我都覺得會係俾利物浦立曬、去到而家呢一刻，即係包括講緊最佳球員啦、最佳領隊，我都覺得呼聲幾有可能都會係。嗰兩位就係蘇七同埋羅渣士。 講真，你開季前、你都冇睇到呢利物浦呢班人腳， 你諗都冇諗過。 你唔會覺得係強隊嚟㗎？係 啊， 你真係唔會覺得係強隊嚟㗎。但係羅渣士有個好處咧，我又估計佢同以前同阿杜格利樹同埋再之前阿學神，有個唔同咧，就係可能佢哋好典型嘅英國人啦，唔使踢。賽事嗰陣時，你知利物浦嗰時冇杯賽踢，咁啊盡量放你假啦。但係我諗相信佢係羅渣士喺冇比賽時間上面咧，佢俾咗球員好多訓練。 唔係，我哋以前都介紹過呢個人嘅歷史，就係、佢其實佢好貼近個現代足球，因為第一佢識西班牙文，但係佢好 admire 呢個拉丁足球，仲有佢跟過摩連奴，跟完之後佢亦都。即係要磨練，佢又喺韋根啊，喺史雲斯啊，唔係 韋根都有，韋根都有， 史雲斯都磨過，都磨過，然之後先嚟到呢間大會。咁我都話最好彩嘅就係、起碼喺上一季唔係好掂嘅時候，利物浦仲俾時間佢。咁你、然之後佢亦都，我覺得都及時，即係喺第二季喺呢一季，咁佢可以交到貨出嚟。咁我覺得，所以係。 對我嚟講，我覺得唔淨止係及時啦。其實佢第二季應該交咗呢個咁嘅成績出嚟咧、我覺得已經係好驚人。 有突入啊，獅子 先，唔好意思，突入啊，唔好意思，行過真係 冇所謂。 你哋原來未講雙紅會㗎係嘛？ 未啊，而家未講啦。 我見大家都讚羅渣士啦，咁利迷嘅角度就。從成績去講，咁梗係非常歡迎啦，亦都覺得時間嚟得太快啦，即係真心講嗰句，即係 比我預期快啦。 即係大家講兩年，其實唔係兩年，其實用一年嘅啫。即係嚴格嚟講， 唔係我哋講兩季。 係啊，即係基本上一年時，其實都冇一年。我自己睇咧就半年時間。其實你睇翻2013年一月開始，利物浦 上年嘅下半季已經好好啦， 已經係開始揾翻個方。 即係其實你有翻少力智同埋郭天奴隊波，根本上前鋒已經解決咗好多問題。 咁但係當然啦，我都係即係打法上面就唔係咁。咁中意羅渣士呢種嘅，咁但係交到貨咁 冇波 winning 啊嘛，你成日覺得咁唔使波 winning 嘅， 我就係覺得唔使唔得啊嘛，咁但係唔緊要啦，你交到貨冇嘢好講啦，即係後邊輸十球， 唔係你要做一隊傳統嘅班霸，你要標一個王朝嘅話，你需要即係有啲硬淨啲球員，就唔可以靠而家呢個咁 shadow。 你好多嘢改觀咗㗎嗱，譬如咧，我哋成日喺足球頻道講啊 ，Stephen 成日講，嗱我都要改變佢嘅睇法。你譬如話成日都講啊，喂，一有史道力智咧，阿蘇亞雷斯就唔得，你睇下唔得，佢五場波冇波入，但係佢係有助攻交出嚟，同埋佢而家佢出，喂，佢都話佢改變咗啊！佢莫惡高頭踢波，唔係耷低頭踢波啊！佢識俾翻啲波出嚟。你見到嗰個組合咧，係真係一個 combination 嚟嘅，嗰個係羅渣士嘅功勞嚟噶嘛？我點樣夾翻埋呢班人去踢？ 我會覺得即係唔認同羅渣士戰術上面，我覺得唔係咁好睇，雖然大家覺得好 entertaining 到大家，咁但係。我覺得有一樣嘢，佢係咁多個領隊裏面今季做得最突出嘅，就係、是、控制嗰班球員場外嘅心態，同埋佢成隊波個 mentality， 仲有成個態度，包括譬如你見到蘇七，即係喺季初個處理上面，咁當然一定係要俾 credit， 就係俾John Henry 出嚟都講啦，就話係啊，阿斯圖報咗4001。磅個價合約有㗎，但我企硬咯，我唔撚俾你啊咁樣。咁當然要有領導層嘅支持，因為呢樣嘢就係過去20年嚟利物浦一路都冇嘅，就係領導層就啡啡嬲，亂嚟嘅。 佢仲有佢係俾個 commitment 俾呢個蘇亞雷斯啊嘛， 係 即係話俾你聽，喂，佢可能即係佢講，可能同佢講一段好長嘅説話，即係譬如 promise 你喺度，你俾心機打，我一定下季有歐聯俾你踢，諸如此類，即係。 咁你達咗標啦，其實好明顯係達咗標啦， 同埋你要個球員要信個領隊啊， 同埋你令到你可以令到蘇亞雷斯。 對住記者講話，就算利物浦冇歐聯踢，我都依然會留隊嘅。即係我唔理佢係咪真係講真心呢句説話。你能夠 push 到一個球員講呢番説話嚟計，你就知道羅渣士喺管理呢方面係做得幾好。 同埋另外你睇下小列治啊，其實小列治其實都係一個壞孩子嚟嘅，即係佢好毒，你可以覺得好毒。而家其實都仲係好毒嘅。咁但係羅渣士大膽嘅就係會見到即係小列治，我唔記得咗邊一場波啊，即係早兩三場，佢見到小列治開始亂嚟嘅時候咧，佢就換走你， 換走佢咯，係啦。三顿就提早换走咯， 系 啦，特登整断佢嗰个八年 连续 入波嗰个 record 咯，即系佢会变咗，可能系成队波嘅整体系更重要嘅， 其实 individual 嘅 比较多系换走小力智嘅，反而苏七系一定系要佢踢足90分钟嘅，基本上系啊，因为我谂两个球员嘅性格都可能有少偏向坏孩子，但系有啲唔同，因为 今届。 我覺得蘇七係比較開始 consider 為一啲 啦，咁但係個進攻咧係有翻啲咧，好似當年嗰啲八九十年代咧嗰啲咁嘅進攻， 好搶姜嘅，嘅嗰個利物浦 啊，有默契啊，即係踢，即係好似當年嗰啲Douglas 夾埋啊桑拿士麥達莫啊嗰啲咁嘅嗰啲咁嘅踢法啦，即係系好睇嘅，今年个利物浦。 同埋我谂另一个 credit 就要俾佢可以调教到谢拉特踢一个佢以前未必踢得到咁好嘅位置。呢样系好重要嘅事，起码佢相信佢自己做得到。而虽然系有每一次 turn 嗰阵时，每一次有少少修正嗰阵时，佢可能有少少甩漏，或者会有少少赖屎。但通常过咗一两场之后，佢又开始见到佢想要嗰个成绩出嚟嘅。谢拉特一个好重要嘅，因为你话其实你话。波威宁其实老实讲，今季利物浦揸住呢队呢班球员真系做唔到啲太多嘅波威宁。 你都冇嗰类， 唔系啊，你要嗰类。其实我你要波威宁嚟做乜鬼啊？以前嘅利物浦都贵波威宁。 我又同狮子系唔同风格嘅，我就觉得冇问题。 其实今时今日嘅 football 未必一定系要波威宁嘅，最紧要你个 tactics， 其 实即系同埋球员配合到啲波，譬如你好似而家你咁踢甩得快，跟住然之后大家。最紧要走位，跟住俾到落去，咁就一脚，咁就系咁就 制。其实我觉得今年利物浦系赢两个字，因为空间，啲球员识得利用前场嘅空间，喺人哋对手嘅后卫里边冇，即系已经冇后卫覆盖嘅位置走，然之后后边嗰后场嗰啲球员啊，尽量俾呢啲空位去，因为快咯。有空間扯到位走咯。 有少少補充，即係講曬啲戰術啦都。咁不如講下少少即係亮點啦。其實呢一場波之前咧，羅渣士專登放咗利物浦嘅球員五日嘅大假嘅。咁係即係呢個係一個比較特殊嘅，即係。操咗七日就比較五日你，咁然後到琴日先復返操咁樣。咁呢一樣嘢即係都幾有即係備戰嘅意味喺度，即係會睇到基本上佢睇到其實雖則話隊波係一個禮拜打一場啫，咁但係你睇睇利物浦而家嘅人腳， 因為佢有十日休息㗎嘛。 但係你睇睇利物浦嘅人腳有幾多人可以用，即係你踢極都要俾佢唞唞，係咪？即係呢一樣。 好彩多， 我覺得係 多翻幾個。 希望嗰五日就唞到佢腳軟啦。 仆街啦你， 唞到腳軟， 腳軟都唔撚關你事啦。 唔係啊， 你收皮啦。 但係大家好似好一致睇到呢場波，利物浦可以攞曬三分。 喂，都要係咁以俾下面講下曼聯得唔得？ 係咯係咯，我其實唔係咁。 唔係啊，其實我覺得。曼联系好噶，其实我都担心利物浦今场 你曼联都赢咗两场， 系啦，西部攞三粒，劲 啊，两队都 四场不败啦，已经 叫西部攞 势头好噶，曼联而家 即系嗱，曼联等唔好让我变节啊，我真系冇变节嘅，但系你有时唔系，即系我讲翻场波咧，即系照睇牌面，你只系希望喺奥脱福。有翻少少霸气咁啊，顶得下。 有翻少少尊 严，即系冇乜嘢其他球啦，因为真系好难搞啊！如果而家对住呢一队咧， 唔系，其实 我 好担心利物浦，因为咧季初点解会赢咗曼联咧？因为罗渣士好保守，当曼联一个强队，咁而家我觉得我真系惊罗渣士赢捻到上捻晒头，咁就濑捻晒嘢。你知而家曼联几捻？ 唔系当打得烂仔少少啦，即系如果我觉得曼联。可如果可以， 我覺得如果反而利物浦第二場如果拱得太上，我驚俾曼聯有機會。 我有諗過呢一樣嘢嘅，頭先阿傑斯講話打得爛仔少少咧，其實都即係冇辦法，只有辦法。但係你一定要防一樣嘢，今季大家提漏咗利物浦就係、是。 其實啲死球勁咗好多， 同埋十二碼 set piece 係非常進步， 好多嘅。 第一球證判多咗十二碼啦，第二就係你睇下罰球嚟講，蘇亞雷斯嘅罰球，我覺得係世界頭三位㗎啦。係 啊， 即係佢嗰種射，即係大家都會覺得蘇亞雷斯可能好全面，但係其實講漏咗一樣嘢就係 打爛仔未必會罰好多規㗎嘛。 哇，梗係啦，你嗱你講咗底運出嚟啦，四四二四啦。 係邊個做球證先？ 卡特姆，卡特姆，卡特姆， 卡特姆啦， 卡特姆啦， 有幾兩份喂都係自己。 有邊個唔係自己有啊？你 嚇冇啦，而家 不過我咁講啦，我覺得其實而家呢隊曼聯，你話即係打得難仔啲咧，即係費格遜年代嘅時候，可能有一兩個啲親兵咧，好似加利仔啊、史高斯嗰啲咧，哎，我去買起佢，喺西灣河打佢咁樣，即係可能係 呢個西灣河， 真係可能會 呢個 真係會有呢啲人， 呢個係關鍵嚟。 咁但係即唔係你，但係我諗而家維斯呢隊真係你冇呢咁嘅人， 你冇咗，你冇邊個球員係會為阿 B 走出去踢一場大隻佬， 錯 有啊， 雲佩斯， 唔係， 喂你喺上場雲佩斯，嗱呢啲就真係 OK 表版嘅波面定啦， 同埋今日啲 頭城啊開始啊， 啲人訪問係阿費南，你話阿 B 係佢老豆嚟㗎，係佢咁樣講啊，即係 唔係我 恩人嚟嘅又係， 唔係頭先即係你話講到曼聯嘅時候，我諗係 即係好似當時嗰啲上海幫投胡温咁樣咯， 你去留翻筆想問同經常， 唯一嘅優勢係揸住翻主場，我記得 C D 琴晚都有講。講過，即係你話曼聯傳統對利物浦雙雄會即係又係打個飛沙劈石咁計，但係老實講，現時陣中嘅曼聯其實好唔對波唔多係有曼聯血嘅人啦。即呢個反而係要 唔係？我覺得你唔好用啲咩曼聯血，你其實都係美化緊你自己嗰件事啫嘛。曼咩曼聯血啫？冇就冇啦。頭先我講史高斯嗰啲係冇啊，頭先我講加仔嗰啲係閪啊，屌你！ 唔係你又開始情緒化。 唔係，就算你話嗰種， 我琴日情緒化咗，今日冇咁情緒化。 唔係，就算話嗰種矛同即係成好，但係冇咗嗰個心啊，即係唔會覺得係太大嘅大事。 嗱，我呢樣一定要糾正阿的嘅，即係。你要记住一样嘢，利物浦即系着得起曼联波衫嘅球员咧，被洗咗脑咧，就系利物浦系即系你要去冚家铲嘅。正如着咗利物浦波衫，就一定要曼联冚家铲。 啱啊！ 呢个系冇得改变嘅，即系就算你话我有几憎阿 B 吓莫耶 B， 但系个问题系，喂利物浦真系杀父仇人啊嘛，对佢哋嚟讲。而你要谂一样嘢就系、是，喂呢一班兵，即系莫耶斯手上面嘅呢班兵，系除咗嗰两个费兰尼同埋马达冇受过呢个费格逊分图之外，全部都系跟费格逊打。 再讲一次咯， 仲有你明白？ 星期日嗰场咧，阿仙奴对热刺咧就伦敦打比，利物浦同曼联嗰场系国家打比嚟噶嘛？ 冇错， 大佬，即系嗰啲恩怨系冇得讲嘅，一开波就系敌，即系敌我矛盾。 同埋即系赛前嘅亮点就系、是。今屆打到即係而家打到第29周啦，嚟緊咁而家睇到個兩隊嗰個分野係轉咗位置啊。咁你站喺曼聯嗰扎，即係喺呢個費格遜領導底下，係嘛？即係被分到係唔識輸啦，即係輸係乜嘢唔識寫啦，即係贏即係踢波就為咗 Trophy 嘅嗰扎球員嚟講，佢見到利物浦而家上翻呢個位置，你覺得佢會唔會諗一樣嘢就係撲街啦？而家係咪調轉咗位置？即係費格遜建立落嚟嘅，即係嗰個基石就會俾利物浦可能喺幾年之內要即係搶到咧。即係呢個我覺得對於曼聯嘅球員嚟講係好緊要嘅，同埋即係嗰種牙教嘅意味係你唔能夠去用以前嗰幾場去比噶啦， 係你唔可以用之前嘅大家去比 噶。呢場係重新開始， 一場波係一場一次一場過啫， 一場過啦。所以我唔覺得即係利物浦係真係咁穩陣咯。我自己係咁睇，因為你唔能夠排除或者你唔能夠否定一樣嘢，就係曼聯嘅球員呢場波佢一定係會用盡任何一切方法，就唔俾你利物浦攞冠軍。就係咁簡單啦，即係因為睇到個賽程， 你真係信曼唔係利物浦會攞冠軍？ 唔係你睇賽程上面去講嘅就係一定係車路士最有利，但係你唔能夠否認嘅一樣嘢就係、是，如果我喺呢一個 moment 喺第29周我已經斷你氣，你嗰個牙教意味幾重啊？你咪可以好勁啊！有歐聯啊 ，so what？ 我二十次聯賽冠軍，18次你冚家鏟啦、啊，即係嗰一個先至係最重要嘅意味喺。 我諗假設 咁，我回應翻傑斯先，利物浦有冇？英超我唔知道，但係機會大過曼聯 嚇，咁肯定係。我冇咁假設啦，我當 呢啲， 我當今場即係曼聯係我當啦，有機會好漂亮咁兩球三球咁贏到利物浦，我諗已經係今屆唯一可以 即係我起頭同人講嘅說話啦，基本上 飛機啦， 係啊，依個唯一一個即係可記之嘅一件事咯，即係一三一四年， 同埋會話俾到，即係會令到利物浦隨時係落後車路士十分， 係， 因為車路士會贏。假設如果 車路士應該係作客對 亞士東維拉，喺禮拜六嘅 當佢贏啦， 咁贏就十分，咁啊冇 十分就真係冇， 十分冇噶咯， 十分真係冇噶啦。 你曼聯嘅球迷就會覺得哇，或者曼聯球員都會覺得誒幾撚開心，好撚高興啊咁，即係呢一樣嘢係真係打高。打高半班， 不過我隱約都有啲預感嘅，就以往早幾年，即係包括即係賓仔啊、費托喺度嗰陣咧，其實都有幾場波係見到利記個勢係有段時間好過曼聯少少嘅，但係到一真係對決嘅時候咧，係有幾場波我記得都係大敗嘅，即係輸一比三、輸一比四咁。 利記嗰啲係要好撚似你即係賽車或者跑馬咁咧，即係要人擋喺前邊咧， 係 要追住咁。 唔係，所以 拉斯嗰段過嘅， 所以我覺得就都係咁㗎。 唔係，即係我 有你咩九十年代之前都即 係 八十年代啊，八十年代都係咁嘅。 所以我 都係對親曼聯都係， 所以我相信係要沉著啲咯。即係我覺得利物浦今季就算好多作客嘅贏波都好啦，佢都唔係真係搶得咁緊要，但係佢實在好早入咗球波，咁即係逼到對方係即係講究入同行咁樣去攻你，咁就憑都幾 同埋真 係 好好彩，真係對著好多球隊嗰隊波都係打高位防守，咁啊真嘅，冇乜邊啲隊 係鐵桶，差唔多啦嘛， 嚇， 就咪要等㗎啦嘛。 你有冇德甲讲啦？ 德甲冇乜嘢讲啦，德甲有咩讲？德甲讲下咪留意一下。 其实就好多联赛讲，其实讲真咧，讲下欧洲其他联赛咧都好冇瘾嘅啦。德国就一定系拜仁， 德国就 早季又一定攞意甲咁滞啦，基本上。 西甲头先阿慈生讲咗啦，皇马机会好高， 皇马机会偏高啦。 其实少少嘢可以讲下嘅，就即系上个礼拜冇乜讲，咁仲有就系史特加换咗领队啦， 合斯利芬斯， 咁就呢、這個我心目中其實係一個唔錯嘅領隊， 穩定嘅， 同埋有亦都有德甲經驗啦， 小克零四啦， 大過小克零四第三啦，仲有教過一隊我記得， 我成日都醒唔起嚟， 唔記得教過一兩隊嘅，唔止小克零四， 唔係米恩斯啊，我記得， 唔係，唔記得咗。記得再講，咁就今個禮拜會第一場會作客對住雲達不萊梅啦。咁雲達其實雲達就我記得有啲網友都有 post 過喺 Facebook 啦，上個禮拜嗰場對住呢個紐倫堡咧有一球咧就 七 十幾分鐘就十二碼 誤判嘅，係啦，咁就肯特就特登射失佢， 係啦，冇錯啦， 咁啊做咗呢個君子嘅嘢啦， 係啦，咁啊好多人讚佢之外，有另外一種聲音咧就話，屌你攞緊你嗰場波 hit 緊二比零七十幾分鐘，你梗係會做啦咁樣，咁啊如果你係即係零比零，睇下你會唔會做啊咁樣，咁我覺得就唔好咁樣睇人，即係嗱我舉多個例子俾大家聽嘅就係，如果你上個禮拜有睇呢個皇家馬德里對呢、這個。利雲特嘅時候，咁啊，亦都係七十幾分鐘啦 ，hit 緊二比零啦，宇宙最強嘅球王 C 朗咪又係咯，一人斯數高，對方有一個球員叫斯數高，一個飛鏟，鏟咗埋去，咁啊點到個球證俾個直紅為止，跟住即刻就企翻起身繼續踢波啊！咁啊，佢都係贏緊二比零噶。都係七十幾分鐘嘅 ，OK， 咁但係人哋係球王啊嘛，所以啲品咪冇咁好咯，咁所以都係要俾翻 credit 啊 ，Aaron Hunt 嘅，咁啊， 其實 Aaron Hunt 仲有一個，仲有一個花邊嘅， 青木雲治啊嘛， 青木雲治嗰個都係噶，青木雲治嗰個就角球，佢就話，喂，嗰個唔係角球嚟噶，咁啊，俾翻個龍門球俾雲達不萊梅嘅，即係兩隊好似唔知做乜鬼嘅嗰 種，互相讓 球波， 即係好少可嘅，即係幾十年都未必。 其實 Aaron Hunt 嗰度都有啲人講過咧，就係話冇呢隊波Aaron Hunt 個球隊係雲達，雲達實以往試過幾次啦。 雲達係有呢有 訓 練嘅時候有呢個絕招嘅。 話說當時呢個高魯斯係踢緊雲達嗰陣咧，都試過係即係有球證誤判，咁就高魯斯就坦白同翻個球證講就其實冇 foul 到我嘅，結果就即係冇即係冇罰到啦。咁而嗰個時間咧，其實咧Aaron Hunt 係陣喺陣中喎，喺嗰陣時， 所以佢學習到， 可以學到阿師兄 誠實係一個美德嚟嘅。 咁而高魯斯其實佢都三番四次，佢拉數都試過一次係咁樣，又係 冇俾人侵犯，咁講返俾球證聽，結果就即係都 我記得嗰陣時利記科拿都試過， 都科拿都試過， 對阿仙奴咯，阿仙奴就係 佢都係話 no no no no no no no， 其實呢啲情形荷甲都有試過嘅，荷甲試過開俾翻個波受傷，咁俾翻個波人哋，點不知一鳩踢撚咗入龍門， 係 之後又輸翻球俾佢咯，又 係 OK， 咁又德甲其實冇咩特別啦，拜仁會對住利華古信啦，咁啊仲有就多蒙特會對住 慕信加柏， 慕信加柏係啦，都係一場不唔係話即係我諗都因為幾下波㗎而家，即係慕信加柏都 但係位置上就慕信加柏就差唔多無無球㗎啦， 係啦， 咁就呢場 跌凍之後跌到好犀利啊， 係啊，有冇好波睇囉 OK， 咁我差唔多囉， 係 係咪 咁我 等 我講先啦，因為我冇乜心機睇其他，咁啊即係立簡單立一兩場啦。咁啊愛華頓對卡利夫城，我要讓球主下和就愛華頓贏啦。咁啊另外一場富咸主場對紐卡素，梗係要紐卡素啦，作客客勝。 我幫啲拍檔讀咗先。 好。 師兄就史雲斯主勝，沖卡。黃蘇主勝兩場嘅。咁啊卡梅就係多蒙特贏慕信加柏2-0，佢話要復仇喎、咁同埋曼聯贏啦，佢挨好多禮拜㗎，咁禮拜終 於有比賽啦，係 係啦，咁就 所以可以證明其實呢一種習慣性嘅呼喚，其實大家唔係好理會。 讀埋呢個夏薩達夏夜嗰四場，有四場嘅，新特蘭對水晶宮，佢就要水晶宮客勝，利物浦對曼聯，佢就望兩隊摸和嘅。咁啊，熱刺對阿仙奴就佢就估阿仙奴贏嘅。羅馬對烏迪尼斯，佢估羅馬贏。 OK， 咁啊，我俾埋啦。我就今個禮拜就奧格斯堡對蕭克零四，今晚嗰場啊，我就估佢和嘅。跟住阿士東維拉對車路士，車路士讓球客勝，車路士減一㗎。跟住曼聯對車路士 加一， 加一係。 加一，车路士受让点会加一？ 受让啊，受让啊！ 车路士对啊， 车路士受让啊！ 吓， 系啊， 车路士受让？ 系啊，我睇马会噶，马会系咁样开噶， 冇可能，冇 可能， 我今朝睇嘅。 诶，搵人 check 先， 搵人 check 下啦。 我而家 check。 咁我睇讲埋第三场就系曼联对利物浦，让球主客和，利物浦客胜，利物浦加一嘅又系曼联受，曼联让利物浦多一球啊！ 咁样 下一位 做嘛 check 紧啊 check 紧啊 好嘛 唔系你嗌咗讲住 先啦、我单拣嘅啫，我一场啊，曼联赢利物浦， 哇屌你 得噶啦，仲有冇仲有冇 有 狮子啊， 先台维加泰赢， 屌咩波嚟 乜嘢日积 日积日积， 先台维他奶 负一啊，车路士负一 系咧，真系车路士 傻捻咗噶嘛， 负一咪啱咯，点会加一啫？ 车路士减一咯， 系啊，减一啦。 边头先讲加一啊？ 史蒂文咯， 屌食卵支咪佢，食卵支咪佢。 利物浦就加一，系。 我明哥，我讲啲二线波，避捻晒啲大波去啊。保顿赢啊，对呢个白礼顿。米杜士堡对班尼茅夫，米杜士堡 英冠系嘛？ 系啊。 咁我帮 EV 读咗先。 要啊 ，EV 嗰个好紧要啊。 昆士柏流浪对伊奥维主胜，石州三对伯明翰主胜。狼队对梳士巴利，梳士贝利主胜，梳 士巴利喺尖沙咀， 尖沙咀踢嘅主场系嘛？ 啊，好， 跟住到 我讲先，云达不回对斯特加大，富咸对纽卡素胜，屌你老尾，点都要买利物浦扑街，买捻到季尾， 买利物浦扑街， 冷静啲， 杰斯讲咩？杰斯讲咩？ 自杀，屌， 杰斯讲咗咩啊？ 讲咗啦， 好就我啦，好， 我未讲， 我讲先啦，我讲先，我要哈法柏林对康诺威，哈法柏林赢，跟住就系车仔都系让球主客和让球主客和让球客胜， 吓， 即系要车路士对加， 唔系车路士赢力赢一球以上啊 ，OK， 系咯， 系啊，利物浦 啱嘅， win 冇所谓， 利物浦 win 系成李圭贤， 好到我啦，英超啊，今个礼拜全部都系新特兰水星宫，新特兰赢 Trump 卡新特兰，跟住然之后利物浦对曼联要利物浦，跟住阿仙奴对热刺要阿仙奴，三场 win。 好， 咁好啦，仆街， 我有补充啊， 阿仙奴仆街， 多谢杰斯， 快少少， 讲完啦。 哦 ，OK，OK，OK， 有咩有咩？ 点啊？ 冇啊！最后你哋有冇嘢？ 冇啊！我哋提翻就系个下载嗰度啦，我谂。 几样嘢啦，咁啊，最后要讲翻啦。第一样嘢就系Hamsa 嗰个头先讲咗啦，嗰个喺 Facebook 嘅 game 啦，咁就会直至到去星期六嘅下昼 七点啊， 七点嘅。咁啊，所以各位可以去翻 Soccerwise 唔系应该可以去翻 Facebook 嘅足球频道讨论区度，咁就可以揾翻嗰条 thread 就。玩翻个 game 嘅，咁第二样嘢下载嗰度，咁今晚就会喺翻 Soccerwise 嗰度下载噶啦。咁如果因为咧，你而家喺 Soccerwise 嗰、那个飞个 page 度咧，你就会见到咧开咗个 Red 先后备下载区嘅。OK， 咁你喺嗰个位度咧就会 唔使 login 噶， 唔使 login 嘅。咁你一揿入去就会见到晒三节嘅节目噶啦，即系 around 一个钟头后啦，系啦。咁至于今晚大师嘅节目都系啦，暂时摆咗个。先啦，有一份就会抌条 sand space 出嚟噶啦，系啦。 喂，补充少少嘢先，我哋喺 Soccerwise 拍直咧，都想俾几场 tips 嘅。咁佢就富咸让球啊，富咸受让半咩平半，系啦，史笃城让平半，跟住史云斯都系让平半，系啦，大家睇下佢心水中唔中啊？ 好啦， okay, 差唔多啦嘛， 嗯， 好啊。 够 咯， 够啦，够啦， 咁啊，要继续拯救啊！ 冇，我睇紧啲嘢啫 ，OK， 冇嘢，咁啊，下礼拜再见噶咯， 好啦， 好啦，好啦， 拜拜。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